北京广播网同步视频直播，敬请期待。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车车，他低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很多人都说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金黄的银杏还有逐渐变红的枫叶，都让这座城市的色彩更加的艳丽缤纷。周末就要到了，是不是你也有计划和家人朋友在这个周末去饱览一下京城深秋的美景呢？出发之前，不如先来诵读小站，读上一首与深秋有关的古诗词，一起来品尝诗词当中的秋味。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在大家看到枫叶的时候，也许您就会想起，那就是晚唐诗人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描绘的是秋之色，展现出的是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在诗里，诗人写了山路、人家、白云、红叶，构成了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在古典诗词当中，还有很多描写枫叶或者是通过枫叶来表达情感的诗歌，也希望大家来到诵读小站，为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诵读这样的诗歌。大家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东二环南段由南向北车多，东三环华威桥到长虹桥由南向北车流量大，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由南向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拥抱，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英宁王大磊。